说我像是一滴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，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，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，你飞伞踏成春天，我们就走进一场深深的誓言。你说我像是一滴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叶，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 今年我又来到你门前，你只是用柔柔乌黑的眼静静地说声抱歉，这一个世界没有春天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完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，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。你说了三四遍，看遍隔壁桌的女生个个美如仙，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，你等不等就翻脸，我还是爱你的，即使你有点感人，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，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，我还是爱你。

在开，开在胸怀，朵朵像云彩，安静下来，让我能听得到风的那段，希望正走来，自由自在。 天下房片儿 com 提醒您，现在时间。